零点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三月不减肥，四五六月徒伤悲。对于很多爱美的姑娘来说呢，整天不是在减肥，就是在减肥的路上。最近美国的一项新研究指出，男方长相是女人饮食及瘦身的关键。如果男方拥有吸引力的话呢，女人就会更有动力追求苗条身材。所以女人减不了肥，伴侣的长相也要负责任。那么你认为你变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。

潘美辰，华人流行音乐界传奇人物，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，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 全球华人。 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直接专线1381001-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一点动听。 为梦走一走一， 我车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一次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Go!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夏至的听友留言说，想点一首陶晶莹的《女人心事》。他还说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听的歌，妈妈看到我听到这样的歌觉得很奇怪，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懂。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歌还是那个歌，我长大了，妈妈老了，可是一听到这首歌，那熟悉的味道又扑面而来。祝女人们幸福。如果你也有想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负担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别怕那么快，不要等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只是大错过，再计较，分开了。 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，你离开后我能承受等这个的出口，再爱过了才有你的一吻一笑打打时间，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，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，做错也只是把错过，在一起找分开了找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，你离开后我能承受到这个的出口，再爱过了再有你的一吻一笑表达时间，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 算放弃，算不算